搞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没有北京牌照真苦恼，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买车不摇号了。 在哪里呀？ 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免摇号，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保定市秸秆和垃圾禁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做好秸秆和垃圾禁烧工作，保定市组织开展了夏季秸秆和垃圾禁烧工作专项督查活动。日前，督查组来涿州市进行督查，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及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陪同。此次专项督查为期20天，督查采取听汇报、查阅资料、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工作。会上，刘丹就本市具体工作进行汇报。开斋节是穆斯林群众的传统节日。6月26日，涿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谦一行来到西洋方清真寺慰问广大穆斯林群众，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慰问。穆斯林群众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将继续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与各族人民一道携手共进，为全市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贡献力量。近日，涿州市委组织部、市文广新局举办庆七一迎19大乒乓球邀请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建杰出席活动。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各乡镇、机关部门、企业、俱乐部的160余人参加。比赛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喜迎19大，同时进一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推动全市广大党员群众的体育生活，活跃业余文化生活。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山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与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 为也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在山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哭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彤彤。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会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关于移民的项目，是关于这个希腊移民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来自澳新国际交流协会特约的欧洲移民的资深顾问潘叔潘小姐，欢迎您。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姆斯专业移民公司的欧洲项目经理，我叫潘叔。 欢迎潘小姐。刚才啊，潘小姐跟我讲了很多这个关于希腊的一些景色呀，包括环境啊，还有这个希腊是特别适合居住的一个国家，是吧？ 对的。 嗯，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希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其实谈到希腊呢，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奥林匹克， 对， 因为希腊就是奥林匹克的发源地。 嗯， 第二呢来说的话就是浪漫的爱琴海。 哦，对， 嗯，然后你希腊呢，它本身就是一个一望无际的碧海蓝天， 嗯， 包括爱琴海岛它蓝白色调的房子， 嗯， 其实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一个旅游国家。 嗯， 对， 这个居住的环境包括气候怎么样啊？会不会有雾霾啊？嗯， 其实这个您倒是不用担心了。 嗯， 希腊呢，它其实四分之三的土地其实都是山地，而且主要因为它是沿海， 嗯嗯嗯， 所以它整个海岸线呢长达15000多公里。 嗯， 它在它的南部地区和各岛屿呢都属于地中海气候，全年的气温变化不大，冬季呢最高温度也是在6度到12度摄氏度之间。 嗯， 夏季呢也是在28到31摄氏度之间，可能夏季的话时间会比较长。 嗯， 光照呢也会比较强烈一些。 嗯嗯嗯，那就是还是很适合居住的这样一个国家。 对，其实在5月份、6月份包括90月份的时候天气非常宜人，也是当地的一个旅游旺季。 旅游旺季，对，大家都知道希腊是一个一个旅游的圣地哈，也环境景色都很好，有机会的话我得过去玩一玩看一看。嗯，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办理这个希腊移民，它并不是取得希腊的这个公民的这种国籍是吧？ 对的。 嗯，他只是享有这个希腊永久居住的权利。 是的。 嗯，那这个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是不是需要英语啊，英语过一些比如说雅思托福需要过一定的分数呢？ 其实这些都不用。 都不用。 因为他的投资方式是最简单的，你只需要在希腊当地购买价值25万欧元的房产，那么就可以拿到希腊永久的身份。 哦，说到了这个只需要购买房产就可以25万欧。 对。 嗯，25万欧的话我算一下哈，大概是这个不到200万人民币。 对，差不多。 嗯，那在希腊能买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多大面积的呢？ 其实希腊来说的话，我们国人一般喜欢去的地方呢就是雅典。 嗯， 因为雅典这一块来说，首先第一个它是希腊的首都嘛。 嗯嗯， 包括它的风景包括教育环境各方面来说，公共设施设备这些其实是希腊整个国家来说是最为完善的。 嗯， 那么雅典这一块呢，它其实有三个地区，北部地区、市中心包括西南沿海。 哦，嗯，是希腊的这一个雅典这个首都是分为三个地区的是吧？ 对， 对的。 嗯，那比如说我在这个北部啊买，能买多大的房子呢？ 像北部来说的话，一般是当地的中产阶级比较喜欢去的地方。 嗯， 它那边的话，如果25万欧，它的房价差不多类似于国内差不多10000人民币一平米吧。二十五万欧元差不多可以购买80到100平米左右的房子。 哦，就是，如果从这个北部到这个希腊的这个雅典市中心需要多长时间呢？ 其实整个雅典的面积差不多就相当于咱们北京的朝阳区的面积。 哦，等于整个希腊的面积跟北京差不多。 对。 而雅典的面积是跟咱们整个朝阳区差不多。 对。 就等于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小的。 对，其实整个你从雅典从北边穿越到西南沿海，可能整个行车的车程大概也就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的样子。 哦，那刚才也说了这个25万欧能在这个北部能买到100平左右的房子。 对。 嗯，那在这个西南沿海呢？ 西南沿海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属于富人区，尤其像美国、英国这一些有钱人吧，一般会喜欢选择购买西南沿海地区的房子，因为他们当地的那个风景好嘛，对吧？ 嗯，对，风景环境好。 对。嗯，所以如果考虑想25万欧元购买西南沿海的房子的话，可能面积会稍微小一些，大概在70平左右的样子。 我算一下，就是，西南沿海属于富人区，也是属于这个居住环境最好的地区了。 对， 嗯，相当于北京市中心这个意思是吧？ 对， 嗯，然后200万人民币的话，可以在那边买一个50-60平米的房子。 对，其实算下来均价的话，也就在20000人民币左右的样子。 嗯，我如果在北京市中心的话，你这个能买个厕所吗？一个厕所买不到，是不是？ 对， 嗯，那我想问啊，如果我办了这个希腊的移民，我可以要求我的老公也过去吗？ 可以。希腊移民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说一人移民三代移民，就是说您如果办理了之后，可以携带您的父母，包括您的21周岁以下的子女，可以一起拿到希腊永居的身份。 哦，就是一个人办理，一个人买了这一套房子的话，可以移三代人过去。 对， 包括父母还有子女未满21周岁的都可以。 对的。 哇哦，那这个好合适啊。那么这一时间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来走进希腊，快速办理希腊移民，即可享受希腊永久居住的权利，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来进行详细的了解，18901196670，18901196670。那么一会儿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潘小姐还会继续给我们讲述一些关于希腊的教育啊、医疗啊、物价啊等等等等的。 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天气持续高温，请您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的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不知道怎么花，开个店钱滚钱了。 哎妈，我爱撸串啊。 那就开个串吧，加盟某个时间，10万加盟费，还送烤串机、桌子，连餐具都送，专人带店，客流量滑滑的。加盟热线400-050-9100，400-050-9100。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北京市房山区汽车流通发展促进会第三届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7月14号至7月16号在房山澎湃汽车公园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房山区汽车流通发展促进会、北京市房山区道路运输协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主办，中国人保财险北京市房山支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北京市房山支公司协办，北京易共享传媒承办。参展单位：北京市良乡万达工贸有限公司、北京澎湃畅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凯威富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高超联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联镇高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高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汉清东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北京汉清宏宇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汉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澎湃中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活动当天，几十款新车集体亮相，各种优惠政策震撼来袭，欢迎听众莅临现场参与活动并领取纪念礼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过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藤，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多想唱给你。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变成过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 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99有机生活，我是彤彤。刚才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希腊的一些景色呀，包括环境啊，包括气候，还说了这个办理这个希腊永久居住的权利，只需要买房产就可以，是吧？ 对的，在希腊只需要购买25万欧元的房产，就可以拿到希腊永久居民的身份。 嗯，而且比如说我买这个房子了，我可以带三代人过去。 对哦，一家三代， 一家三代，我的父母、我的老公还有我的宝宝都可以过去， 还有包括您老公的父母都可以哦。 哦，等于就是双方父母都可以。 是的。 哇哦，这个就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福利政策，也可以说是很亲民的一个了。 嗯， 那么可能现在很多人去办理这个移民呀，包括都是为了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了。嗯，那我想问这个潘小姐了，这个希腊的教育问题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希腊的教育来说的话，它主要是分为公立和私立。 嗯， 那么公立如果是拿到希腊永久居民的身份，那么子女呢就可以免费入读公立学校。那么公立学校呢，可能它主要授课的语言是官方语言希腊语。那之外来说的话，像我们中国很多移民过去的客户呢，可能会更多的选择在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来说的话，第一个它是纯英文授课，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私立学校呢主要是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的一些学校在希腊开设的类似于一个分校。 嗯， 也是主要目的就是供希腊在希腊生活的这些外国子女和希望接受英美教育的当地的一些希腊人。 嗯，就是如果过去移民的很多朋友，他们都上的是一些私立的学校。 对， 嗯，因为私立是纯英语授课的，而希腊当地的这些公立学校都是希腊的国语授课的，希腊语来授课的。 对， 嗯。那可能很多人还会想啊，我这个移民希腊只需要买25万欧元的这个房产，大概200多万人民币左右哈，就能买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房子了。那这个会想，希腊是不是经济落后啊，这么便宜就能去啊？ 其实是这样的，希腊真正开设这个移民项目是在2013年才开设的。 就是没有几年的时间。 对。对，嗯，而且的话像是现在这个阶段，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嘛，欧元的这个经济危机现在已经过去了，欧元呢现在也逐步在回升。 嗯， 包括像希腊当地的一些房产项目来说的话，它的房价也都在上涨。另外就是说你看，像今年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希腊就是中国作为打开欧洲整个市场的一个 一扇大门。 对。 嗯， 包括你看像国内的万达企业、阿里巴巴其实在希腊都有很多的投资。 嗯， 你看像在今年国家电网都已经收购了，就是说他已经成功持股了希腊国家电网，并且像中远洋海运集团他也是控股了希腊第一大港口。 嗯，就是可以说中国跟希腊的很多经济是往来贸易都有的。 对。 嗯，而且我刚才那个在这个广告时间哈，这个潘小姐跟我讲了说，如果我持有这个希腊的这个居住权利了，我还可以去其他的国家是吗？ 是的，因为希腊呢它是属于申根国，那么申根国之间它是有申根协议，那么只要持有任何一个申根国家的身份，那么就可以自由出入所有的26个申根国。比如说你拿到了希腊的永居身份，那么你就可以自由出入像德国、意大利、法国这些申根国家。 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了。但是比如说我有这个希腊的这个永久的这个居住权利，我去其他申根国家可以去工作吗？ 如果就是说其实旅游是没有问题，如果是要工作的话，那么我们一般建议客户需要在当地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就可以。 哦，那就比如说我要去那边上学的话，需要申请这个上学的这个签证。 对。 工作的话需要申请这个工作的签证。 对。 那这个签证好申请吗？ 其实这个签证是非常容易申请的。 嗯。 只要就是说如果是工作的话，那么你在当地找到一家可以雇佣你的公司， 嗯， 那么他会帮你提供这个证明，那么就非常简单就可以拿到签证。

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28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他像女人心思，命运气不够，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前走却不会察言观色。 那年女人情绪令热情不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 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99有机生活，欢迎回来。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澳新国际交流协会特约的欧洲移民的资深顾问潘小姐。你好。 你好。 嗯，刚才潘小姐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希腊的一些物价呀，包括经济啊，都是很好的，包括这个物价真的是很便宜很便宜。而且呢，这个快速办理希腊移民享受希腊永久居住的权利，只需要买一套房产就可以了。对吧？ 嗯， 只需要买一套这个25万欧元左右的这个房产就可以了。嗯，在比如说在这个希腊雅典这个市中心的话，能买到这个70-80平米的房子。 对，像北部地区的话，100平米左右就可以。 嗯，那像这个沿海地区，这个气候啊，景色更好的，也能买到这个50-60平米的。 是的。 嗯，可以说这个门槛是很低很低的了，不需要英语达到一些水平，也不需要投资啊，等等等等的，就购买一套房产就可以了。而且你可以把你的三代都移过去，你的父母、你老公的父母，或者说你这个妻子的父母，还有你的这个未满21周岁的宝宝们、孩子们都可以移过去。那比如说，我有2个孩子都可以去吗？ 都可以， 三个也可以啊，没有人数限制的。哇、哦，这个真的是希腊特别好的一个政策了。嗯，那么这一时间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那么潘小姐，我有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跟我讲过说希腊的很多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在80岁以上。 是的，希腊其实是一个长寿之国。 对啊，那为什么呢？ 并且你知道吗？希腊其实当地人很爱喝酒，而且很多人都爱抽烟哦。 哦，就是喝酒加抽烟还能活到这个这么长寿的一个年龄。 对， 嗯， 其实希腊之所以是一个长寿国，不仅取决于它气候适宜、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水质好的自然环境， 嗯， 并且来说的话，也是跟他们饮食有关。 对，饮食真的是很有关系，我觉得。 对，其实像是希腊的奶制品，就是属于他们国家的骄傲了。 希腊的奶制品啊、哦，大家都知道这个希腊风味的酸奶都特别好喝。对，嗯，可以说酸奶是希腊的一个特产了。 对， 嗯， 而且希腊就是说奶制品在希腊其实价格非常便宜哦。 嗯， 可能一升的牛奶平均价格也就在0.6到1.5欧元左右，大概也就类似于你可能10几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1公升的奶。 哦，在中国的话，买酸奶，500克都需要10几块钱。对，这一比较就知道了。嗯，还有呢？ 包括他们当地的橄榄油。 橄榄油，希腊是只吃橄榄油吗？ 他们就是说，对，他们主要就是说以橄榄油为主。 嗯嗯，那橄榄油的价位怎么样呢？ 价格其实比国内也很便宜哦。其实相当于的话，就是说500毫升的。 嗯， 橄榄油也就需要人民币13块钱左右， 等于就是500毫升仅需人民币10几块钱。 对， 哇，那在中国的话，一瓶橄榄油都100多块钱啊、哦！ 是的， 而且你买到中国的这个橄榄油还不一定有那么的纯正。 对， 而希腊这个是纯正的橄榄油。 对，他们的这种都是属于特级初榨的橄榄油，都可以直接拿来生吃，包括直接饮用的。 哦，直接饮用都可以。 对。 哦，真的是希腊无论是物价还是经济包括房产都很便宜，都是很这个贴近生活的。 对，非常适宜人居住。 嗯，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同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快速办理希腊移民，即可享受希腊永久居住的权利，18901196670。那我想问潘小姐一个问题了，我这个移民到希腊了，他们那儿的这个医疗设备怎么样，或者说这个医疗措施怎么样啊？ 嗯，他们的医疗来说的话，包括你看，如果是拿到了希腊的永居身份，那么只要在每年购买一定金额的医疗保险，那么就可以免费享受当地的公立和私立医疗。 就是只需要在希腊购买这个医疗保险，就可以享受公立和私立的这个医疗保险了，是吗？ 对。 那这个医疗设施怎么样呢？ 医疗设施，希腊主要采用的是一种混合的医疗保健系统，主要是由私人医疗保险机构和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组成。那么这套系统呢，是在1983年就已经形成，它的系统涵盖了整个希腊所有的人口，不管是它是不区分职业和地区的。 哦，就是只要你购买这医疗保险了，无论你是什么职位什么地区都可以去享有。 对的。而且希腊政府呢，它在医疗上的花费大约占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10%，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可以说国家还是很重视医疗这一方面的。 对。那像希腊政府如此巨大的花销，主要是因为它拥有众多的岛屿。希腊政府在每一个岛屿上都建设一个政府管理的医院，主要是用来保障全世界的游客和当地居民的一些就医需求。 好，这么好的这个医疗服务，医疗这个设备哈，还有这么便宜的房产，这么好的物价，那么希腊也是一个四季阳光充沛，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有这个有山有水的这么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哈。快速办理希腊移民即可享受希腊永久居住的权利，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来进行详细的了解，189-0119-6670，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这个潘小姐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希腊当地的一些美食，不要走开哦。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龙，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25日下午，位于阜成门西南角的北京万通新世界商品批发市场贴出疏解公告，将于8月31日22时正式闭市停业，从1层到3层商户们掀起甩卖潮。这是继万荣批发市场启动疏解后，本月内动批启动疏解的又一家批发市场。西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动批各批发市场疏解后将引入金融和科技企业。北京晚报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了解到，北京地铁联合市政交通一卡通26日起在北京房山线启动刷手机乘车试点。与此前的移动支付不同，这次试点不需要更换专用手机 SIM 卡，只要所用手机具有移动支付功能，就可以免去排队买卡或者充值的烦恼。手机一卡通支持在线充值，用户可通过下载指定 APP 3步操作即可秒充到账，无需前往人工网点排队办理。 如果乘客想要退资，则需要到一卡通服务网点进行办理。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不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一首来自张惠妹的《听海》，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彤彤。其实刚才潘小姐啊说这个医疗问题还没有说完是吗？ 对，其实这边来说有希腊的一组数据可以让听众朋友们更能够了解希腊的医疗水平。 嗯， 在2000年国际健康组织的报道当中，希腊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全球191个被调查的国家当中位列第14位。 嗯， 在服务质量上是第11位。在2010年，希腊一共有138家医院和31000多张病床，也是主要为了本国居民以及其他欧盟国家提供了一些可靠和专业的医疗服务。 嗯， 包括我们有客户去希腊的医院当地去亲身体验了一把，回来就直接说，你真正去希腊这些医院，你不会闻到那些很浓烈的消毒水的味道，没有那种很冰冷的器械感，反而更像是去了一趟体检中心。 就是环境很好，不会让人感觉到一进医院那种特别严肃的感觉，是吧？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我去医院也是，就特别紧张啊，那种环境都特别紧张， 很害怕， 对，很害怕。但是希腊就不会，是吗？ 是的。 哦，那潘小姐，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了，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彤彤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那希腊的美食跟中国的食，就是中国的这个中餐啊，差距很大吗？ 其实并没有，希腊的菜系呢其实非常接近中餐， 嗯， 也非常适合中国人的胃。比如说像是有几款非常推荐，如果你要有兴趣希腊的话，一定需要去亲身体验的几款小吃。 嗯， 那么首先像它的费特奶酪沙拉，就是希腊家庭当中最常见的一道开胃菜， 嗯， 主要是由洋葱、橄榄、西红柿、甜椒和小圆黄瓜拌在一起， 嗯， 加上一片特产白奶酪，拌上希腊橄榄油， 嗯，可以说是中国大拌菜了，是吗？还有呢， 比如说像羊肉啊， 啊， 彤彤看一下，你就特别不喜欢吃国内的羊肉。 对，我是从来不吃国内的羊肉的，太膻了。 但是你去希腊一定可以去当地去体验一下， 嗯， 你会体会不到中国的那些羊肉所有的那些膻味。 哦，就是希腊的羊肉是没有膻味的， 对，不管是炖的还是烤的。 哦，对，确实，可能很多朋友之前也跟我讲过，说他们去新疆或者去这个青海这些地方去吃羊肉，都是没有那么大的膻味的，说是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 对，那看来希腊这个羊肉也是比较纯正的。 对， 嗯，还有呢， 包括像是烤肉啊，他们很多就是说，美食都属于一盘烤肉加上一堆蔬菜和薯条， 嗯， 以及希腊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圣托里尼，一定要必点他的海鲜饭。 哦，海鲜饭， 对。 嗯， 海鲜饭其实希腊的海鲜饭跟西班牙的海鲜饭其实会不太一样，因为它主要就是说它不像西班牙那边那么特别浮夸，它就是说一些很就是说正常的海鲜，青口、大虾、鱿鱼、蛤蜊这些，配上新鲜蔬菜，然后加入橄榄油炒香和米饭一起焖煮。 可以说都是纯绿色食品了，很健康的，对，不会有那么多的添加剂，是吧？ 对， 嗯，好，也谢谢潘小姐啊，在一个小时时间里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希腊的美食，对了，刚刚介绍完的，还有医疗，包括一些经济呀、物价呀，包括房产等等等等的。快速办理希腊移民即可享受希腊永久居住的权利。这一时间，如果你在听节目同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189-0119-6670 189-0119-6670。刚才潘小姐也说了哈，说如果我持有这个希腊的这个绿卡了，我也可以去其他的申根国家，是吗？ 对。 嗯，都有哪些申根国家呢？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比如说像意大利、 意大利、 法国、德国。 啊，这些都是属于申根国家。 对的。 对，如果比如说我持有这个希腊这个居住权利了，也可以去这些国家去生活，也可以去上学呀、工作啊等等等等的，是吗？对。 而且像是如果小孩用希腊的永居身份去申请这些国家的学校， 嗯， 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这样来说的话，他们就属于欧盟居民。 嗯， 对。相对来说的话，因为像是他们在欧洲这些国家，他对于学生的入学，他是会有三种分类。第一类的话就是属于本国人， 嗯， 第二类的话就是属于欧盟居民， 哦， 第三类的话那么就是属于外国人。 哦， 对， 就是各有各样的福利政策，是吗？ 对，因为同时希腊也是作为欧盟成员国嘛， 嗯， 那么以希腊居民的身份去申请这些国家的学校，那么可以有非常高的一个录取率，以及会非常可以享受学费上的一个很适合的一个价格。 嗯，我可以理解吧，就是申请这些学校可能要比外国人去申请要入学办得快一点。 对， 通过率会强一些。 对， 而且这个学费上也会有很多的优惠，是吧？ 对。 嗯，好。那么刚才也讲了说这个办理这个希腊的这个绿卡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孩子都可以一起移民过去是吧？ 对，一家三代。 嗯，只需要一个人买一套房产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房产呢，大概是在人民币200万左右就可以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在市中心。 对。 嗯，也很便宜，很便宜，很有很好的一个国家，很适合居住，而且也非常适合老年人居住的这样一个国家。嗯，好，快速办理希腊移民即可享受希腊永久的居住权利。那么这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来进行详细的了解，189-0119-6670 189-0119-6670。那么也感谢潘小姐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959资讯快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保定市秸秆和垃圾尽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做好秸秆和垃圾尽烧工作，

我终于明白，你就是我， 你就是我 唯一的爱，你就是我， 你就是我 最后的爱， 最后的爱。 现在的心情，好像冰冻的你，我已失去了你。 装修材料中的甲醛可以清除吗？ 如果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含有甲醛的装修装饰材料，而甲醛是不可以被过滤的，只能被分解，所以基本上就不可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清除，除非再用一种材料把它全部封闭，完全覆盖，也就是让它释放不出来。这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很难有材料能够达到这种效果，而我们一般用茶叶、柚子壳、空气清新剂等物品清除甲醛的方式全是治标不治本。其实您知道吗？很多时候并不是甲醛没有释放或释放少了，而是我们长期处于含有甲醛的空间当中，对气味的敏感度降低了，无形当中因为人体的麻木，主动的防御性就会降低，从而对人体的伤害就更大了。冠坤国际以人为本，承诺环保，专注工装，所以专业。详情敬请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这思慕又是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

心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这是范晓萱的自言自语。他在12岁的时候呢，就第一次创作了一首歌曲，那是他们班上的一首毕业歌曲。而就在那一年呢，他也创作了这首歌的一部分。到了14岁的时候，又把这首歌的词重新填上了，完成了他之后广为人知的第一首创作。哇，14岁哦，所以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对不对？继续来听品冠《年少时代》。 几颗弹珠散落在公园草地，世界大战壮烈结束在秘密基地，夕阳映着满山的污泥，约好明天还要再来这里，明天之后篮球坐在柜子里，白色单车太矮了，送给邻居小弟。那副双截棍从没让我天下无敌，再回头丢失了勇气。偶尔在夜里梦见那时的自己，那笑容浅浅的在记忆里模糊淡去，心在泪水里，再也不是狂奔雨里的年纪，以后要往哪里去？一天一天的长大了，一年一年的遗忘了，一步一步成为年少时代人，是否到最后我们还能唱一首歌，把这一路的风景写成天边永恒的遗憾。那个少年相信生命属于一颗流浪的彗星，漫画的对白每句都当成座右铭，学不会对世界怀疑。偶尔在夜里梦见那时的自己，那笑容是黑白照片里残破的痕迹，心在泪水里，想念围绕大榕树下的身影，迷路了怎么回去？一次一次的盼望着，一点一点的失望了，一寸一寸看着年少时代的天空缩小了，拥有了够多，为何不敢尽情哭呢？一万杯是故聪明，换不回一份快乐。一天一天的长大了，一年一年的遗忘了，一步一步成为年少时代无法理解的大人。希望最后我们还能唱一首歌，把这一生的风景写成天边永恒的银河。 在无印良品当中，相对于郭良的声音而言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更喜欢品冠这种略带沙哑但是又很感性的声音。他的声音更加的细腻，就会让你在听他的歌的时候会感觉在他的歌声当中是无法自拔的。 单品冠戴着黑框眼镜呢，本来就会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大男孩一样，不做作，不虚伪，又很温暖的感觉，所以听他歌都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吧。继续来听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 一首爱歌，让热流纷纷地娶你，愿你不悔不影倒。热爱和风吹着我，吹着我不想躲，让热情身心都走遍，然后要你拥抱我，随手在风里找一片欢乐，任他轻拍我，随手在风里找一片欢笑，陪你陪我讲当初，

多珍重，这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而这首歌是在1961年的时候呢，由崔平原演唱的。后来经过很多人的演绎了，到82年的时候呢，陈百强那个时候他是要刚开始脱离出道的这种青春淳朴的形象，就想要转型来尝试推出一些中西音乐结合的歌曲。结果呢，就取新编的《今宵多珍重》就受到了各个年龄层的欢迎。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郭靖《心墙》。 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不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你闪烁， 你的心有一道 心墙呢，是由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的。听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可能是郭靖的歌，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郭靖的版本。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并不是他了，最早是在电视剧《海豚爱上猫》当中的插曲，是由林蓓芳演唱的。那郭靖是在他的专辑《在树上唱歌》当中重新的翻唱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发如雪》，一首周杰伦很经典的歌曲了，一起来回味一下吧。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

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 广播里听到了这首歌曲，叫做《那么那么的》，它里面唱的是那么那么的那么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然后主持人就说这是老狼的一首歌曲。其实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但是呢旋律还可以，老狼的声音也很好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很多人都听过它，我们一起来回味回味吧。来自翁倩玉的《爱的奉献》，用一首充满爱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心中孕育生长，再把爱的芬芳散播到了四方。